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啊！前两天刚还说过早秋，早秋的那种天蓝云白、树木苍翠、气候宜人，中秋是节日，而现在很快就到了深秋了，深秋就是现在，而今天的天气有阳光，暖阳醉在深秋里了。而这里我又给你应景的播放了维吾尔第四季的这首《秋的慢板乐章》。听不了这首维吾尔第的秋的几天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听一下，感受一下慢板的秋。其实觉得一直以来关于秋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天凉好个秋吧。北京的秋总是可以让我们有着各种的舒适的感觉，也好像对于北京的秋色秋声那种清静悠远的秋味可以感受，而慢板乐章可以感受秋的这种孤独寂寥深沉的秋思。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田野里的圣马丁这个乐队，可以说是这个室内的管弦乐队。听到的这首曲子，刚刚我们听到的也有很特别的羽管键琴的声音。刚才呢我们过渡到了秋的第三乐章，不过接下来第三乐章我们听过，我想给你转化出有一种茉莉芳香感觉的歌，德里布华德尔重唱。 们这里听到的是德里布的歌剧《拉克米》当中花的二重唱，这是歌剧史上被誉为最美的女声二重唱，女高音和女中音。而这首歌剧名曲已经被不同年代的许多的女性影片或者剧集还引用过配乐，真的是当代的很多的古典音乐因为荧幕上的传播，使得这些古典音乐给大家更为所人知。而谁能想象花的二重唱居然呢有的时候还成为了女性文化审美以及时尚的符号之一。那刚才的这首花的二重唱出现在拉克美歌剧的第一幕，女主角拉克美带着她的仆人呢划船出游的时候所唱的。而这首美妙的歌曲呢唱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女高音还有女中音音域之间所营造的那种互相的映衬感，或者说次女高音。因为现在其实女中音次女高音分的现在也是越来越细腻，而整个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和声有一种天然的和谐之感。我说过音乐有味道，如果说一开始维瓦尔第的那首秋的二乐章我们感觉到秋风秋的寂寥的味道，那刚刚的那首花的二重唱因为歌声中是在那种白色的茉莉制成的裙底之下还有玫瑰花交织其中，所以我们可以聆到闻到花的芬芳。而这首呢叫做 Shine， 一首跨界曲，有一种闪亮的光彩在里面，这里不只有味道还有一种绚丽的光泽。 音乐中有没有那种提前入冬的感觉呢？这里是一首其实只在12月底新年的时候播放的歌，由中间的小曲变成了世人皆唱的好听的音乐。每到冬天的时候我都会播放这首歌，那今天也算是提前播放，而且也算是另一种应景吧。说到应景，在月会里看到了大家的签到，还有小蒲发来的美图。每次看到小蒲发来的图，我都觉得美妙至极。月中画面中总有一种配合着音乐的特别的淡淡的忧伤在里面，但是音乐的构图也是极其的美妙美好，生活的美好。同时你也看到袁倩发来的美好的图片，有水，有树，有色彩。这个是在朝阳公园吗？还有 Lily 发来的阳光下的秋日，在午后几个人闲坐在一旁，真的很羡慕这种感觉。以及似水流年，有色彩的秋。似水流年拍的是积水潭，那邵阳拍的是哪里呢？真的是好美啊，长河吗？所以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色彩，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味道，也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音乐。小蒲的这张照片是奥森公园拍的，公园里人多吗？是不是到处都是人呢？哦，刘红也拍了地坛公园，不过你的图片还没有传到。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一首。要说应景的话，哦，看到了阳光下的，这是杨树吗？哦，银杏，真的是最有北京代表特色的树木。秋天是要看树，春天看花草。接下来呢要说应景，我觉得怪哉虫比我还要应景，也说了今天的配图。那接下来我又带来一首也很适合在今天听到的音乐，先来听。

凌晨三点到四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九十七点四。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的这段骷髅之舞，相信近现代的很多作曲家都会有借鉴吧，包括在一些电影当中的恐怖悬疑的素材，刚才用管弦乐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和声呼啸而过的感觉都很适用。其实圣桑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叫他作曲时候的浪漫乐派，其实我倒觉得不如说他是近现代作曲家，因为浪漫乐派到了近现代其实是真的是浪漫到极致，但是也却不完全是那样，因为这是一种古典中带有着现代风格却因地制宜，古典音乐中的新古典主义，就好像是古典乐派与浪漫乐派之间的感受，而圣桑就是那时候被誉为是浪漫主义的现代。他的音乐一开始出现也会觉得受到质疑。圣桑是一位神童，四岁作曲，活了86岁，在那个时代作曲家中也算是很长寿的了。而圣桑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他的作品有很多，但能被广泛流传的其实并不太多，包括这首骷髅之舞在现在我们听到的也不是很多。圣桑的音乐井然有序，主题明确，和古典时期所崇尚的精神相结合，可是身处浪漫时代的19世纪，作品呢也会受到潮流的影响，并且呢强调法兰西传统的精神。我们来听这首《骷髅之舞》后面的段落。金鸡鸣响，太阳出来了，这是这首曲子的尾声，阳光照耀大地，这些骷髅慢慢消失。说到这首作品是圣桑创作的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交响诗，而旋律呢采用了中世纪末日审判的圣咏曲调，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死神在墓地里为一群骷髅拉小提琴的派对场景，徐徐柔声创造出了那种大批骷髅文武体质的那种卡通形象。刚才怪盗虫也是在我们的乐会里发了一些可以说是小的短图，很有这种形象的感觉。而说到圣桑，他的作品代表的大概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这段美到极致的天鹅。 圣桑，天鹅，这首曲子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圣桑的经典作品，它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这一套原来是钢琴套曲，由14首或者说双钢琴独立的短小乐曲组成，也有管弦乐队，所以这一套曲呢最受欢迎的就是天鹅。整套作品呢分为像有很多的短小乐曲，狮王进行曲啊，公鸡母鸡野马乌龟大象袋鼠等等，而天鹅是其中的第13首。它不仅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且也是圣桑唯一在这套动物狂欢节允许在圣桑生前叫人演奏的乐曲。因为这一套动物狂欢节呢是圣桑专门为自己和朋友们闹着玩写的，其中呢引用了一些就是其实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引用了一些其他作曲家的曲调，大多呢进入了一些非善意的改动。所以当圣桑在世的时候，他只是在1887年在巴黎秘密地为他的朋友们演出过一次，其他的时间他禁止在他生前演奏或者出版这首作品，唯独这一首《天鹅》。说到圣桑，听了他两首作品，突然想点儿说点他的小轶事。圣桑真的是一个，当然很多的作曲家甚至是在那个时代的天才们都很有能力，像达芬奇他懂得那么多，而圣桑也是，他左手当然有一种比喻啊，左手可以写歌剧，右手可以写诗，白天弹管风琴，晚上还要观星象读哲学，那真的是我思故我在，什么原理呀、天演论呐、音乐符号都在他的脑袋里。作曲从来也都难不倒圣桑，而天文学物理也都是他的专长，他甚至还写过一本哲学概论。但是无论哪一行都比不上旅行，圣桑很爱旅行，好奇的他穿越过阿拉伯炽热的沙漠，探入中南半岛的雨林，还沐浴过埃及金字塔的夕阳，而后摇摆在神秘的南美洲，所以他的音乐中也充满了那么多的神秘，那么多的不同的想象。圣桑还有人不少这样的评价，比方说布辽兹讽刺圣桑，因为想象一下，圣桑在他的动物狂欢节里讽刺了很多的作曲家，而布辽兹也说圣桑是懂得所有的事物，而缺乏的是一般人都有的经验不足。而圣桑自己说，我自己作曲就像苹果树上结苹果一样，是一种自然的机能。 常还有这样的评价：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恃才傲物，人缘极差。这是圣桑给当时人们的观感。当然，我们爱作曲家并不是在于他的人品，可能更在于他音乐中所展示的那种内涵吧。